本市各区近日陆续发布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意见。今年起，东城区教委将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地址及适龄儿童就读学校实施记录。自该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西城区则明确表示，在西城区有独立产权房或租住公房的本市个人居民户龄适龄儿童，若所在学区有学区派位入学的计划，可通过计算机派位方式确认入学结果。本台记者秦天报道，丰台区也于27号发布了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意见。丰台区今年将在部分学校实行购置二手房的房主子女通过多校划片派位方式入学。在幼升小方面，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等因素，确定单一对应学校或入学片区。在部分学校实行购置二手房的房主子女通过多校划片派位方式入学。石景山区则要求各小学严格按照计划招生，小学登记入学不得进入入学考试和面试。西城区师范高中联合体28号成立，四中、八中、师大附中、师大二附中等15所学校将在师资队伍、课程改革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建立联合教研机制，共享体育场馆、实验室等资源。未来学生还将有望实现跨校选课。此外，西城还将打造学科建设示范基地校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校。基地校将在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建设基础上陆续推开，逐步增加体育与健康、艺术、综合实践活动等项目。好的，以上资讯是由今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首先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帅。王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北京吉利学院招办副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的招生计划呢，基本上18年应该是与去年持平的，预计还是315人。普通文理科专业呢，大概每年是在北京要招可能十几二十个人，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少，大部分还是艺术类专业。大概能艺术类专业能到占到300到300几人这样。对，然后艺术类专业刚才说了，在提前批 A 段录取，录取原则就是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一志愿如果录满之后，还有未完成招生计划，顺次录取二志愿的考生。 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可以给考生介绍一下？ 我们也是根据北京市这个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啊，和将来的这个用人市场的需求，我们新增了一个招生专业，就是电影学专业。电影专业也是属于艺术类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论素养和艺术修养，能够掌握电影、电视剧啊、电视节目导演的这些专业知识，能够具备一定创作能力，能从事影视制作的这样专业就专门的人才。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能够达到通晓视听语言，熟练掌握各种剪辑的技术和艺术，能够胜任故事片啊、纪录片、专题片、广告、MTV 等这些影视剧、影视类型剪辑和导演的这种工作。 为什么今年学校会计划新增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艺术专业为主，现有的这个学科啊，在学科交叉，在培养符合性人才方面需要，就是学校可能教学的需要。因为我们本身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有摄影专业，电影学专业呢和这个两个专业应该是相关的专业，就可以互相交叉互相支撑。第二个就是我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也调研了北京市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和用人的需求，它这可能这个专业的用人缺口比较大。所以我们开始这个专业。 好，那这个专业是纳入艺术类还是普通类进行招生？ 艺术类。 咱们学校的一个海外教学实践活动哈，这个也是咱们学校的一大特色了，是从201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实施的哈。而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一位专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而且还是纳入咱们学校的这个必修学分当中的哈。 对，是这样。 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项目吧。 根据学校培养方案的要求呢，是所有的学生 从2010年开始，所有学生都要完成一次国外实习实践。 嗯， 因为现在我们的专业学费上，所有专业都是69800元每年。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学费呢是包含了所有的实习实践费用的，也就是说，学生到国外参加实习实践， 嗯， 他的吃住行全含在学费里了。 哦， 当然他那个出国签证费是需要自理的，啊，其他的除此之外，其他费用都含在学费里。 嗯， 学生出国实习实践呢，一般是在大二的下学期或者大三的上学期，从17级开始，我们的学生出国的时间大概在3周多，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嗯， 学校目前呢已经与美国、加拿大、韩国、英国、澳大利亚、波兰、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多所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设立了中外联合培养、国外短期学习、国外实习、毕业生出国深造等项目。 嗯嗯，好，这个是海外实践活动哈。如果参加这个海外实践教学，对于学生来说哈，将会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举这个主要的例子吧。现在就是美国、那个英国、加拿大的这个实习实践的情况来进行介绍。像在美国，我们是与美国的纽约电影学院的环球影城校区和加州艺术学院的呈现校区在这两个校区建立了海外实习实践基地。截止到今年4月份，已经有56批，大概是5000余人走出国门到访美国。 嗯， 这个我们在学生去美国实习实践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优势。 嗯， 比如在赴美的实习实践活动里边，学生可以在好莱坞片场、环球影城学习到场景研究啊、视镜技巧啊、电影表演、摄影、电视制作， 嗯， 甚至包括新媒体艺术、平面设计等等这些艺术类、传媒类的课程。 嗯， 这些学生在接受国外老师的现场教学指导的时候啊，他们能够特别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艺术灵感。 嗯， 因为他们确实这国外的高校，他们这种互动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和国内的高校确实是有区别的， 可以享受到一些和国内不同的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哈。 对对，是这样。然后刚才说的美国，然后英国，我们在英国呢是与伦敦斯旺西大学、伦敦摄政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嗯， 到今年4月呢，也是有500余人到英国去参加实习实践了。 嗯， 去英国呢，这些学生可以零距离的接受的亲近世界顶尖名校，像牛津、剑桥，可以通过浸泡式的学习，让这个标准的英语脱口而出，也可以与英国的绅士啊、贵族文化的进行这个零距离接触，能够体会的地道的英伦范儿。那叫英伦范儿，但是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这个只是很概念很宣传。你比如说我们实习实践团每一批英国那个斯旺西市的市长都要接见我们的学和老师，都会搞一些这个参会， 高规格的了， 对，很高规格参会活动来接待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嗯 嗯，学校呢还与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皇家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这个大学课堂、移动课堂、实践课堂有机的结合，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加拿大的学习多元文化。 嗯， 刚才说到这个大学课堂、移动课堂、实践课堂，也应该也是我们在实习实践中逐渐开发出来的一个有特色的教学模式。 嗯，哎，这个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呢？移动课堂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 移动课堂呢，就是可能结合着现在的有一个线上教学的这种模式。 嗯，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就3周多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有一些课程啊，有些专业他特别感兴趣， 嗯， 他回国以后还可以通过这个在线的形式和加拿大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 我们接下来将走进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邀请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旧处副处长王帅。王处长您好。 嗯，大家好。 嗯，学院已经被纳入了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哈。可能有很多家长和同学特别想知道，咱们世纪学院和北京邮电大学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就读于世纪学院的这些学生入学之后，可以享受到北京邮电大学哪些优质的资源呢？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这个从顶层设计上来讲，把我们世纪学院纳入到北京邮电大学一校四园的发展战略，为世纪学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具体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呢，这个邮电大学会选派这个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担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科的专业学科带头人。第二呢，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在大三的学校送到北京邮电大学学习一年的专业课程。第三呢，是学院每年有300名学生能够获得北京邮电大学的优秀团员、 优秀团干部、优秀党员这些荣誉称号，而这些证书呢，对学生的就业的时候起到了这个不小的帮助。 嗯 嗯。第四呢，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和邮电大学进行联合培养硕士生的这个措施，应该为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直接进入邮电大学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途径。 嗯，今年我们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这个计划应该和去年基本持平，应该保持在500人左右。文科呢基本是60人，理科呢基本上是390人，艺术呢是55人。我们总共有这个13个理科专业，5个文科专业，1个艺术类专业，面向北京考生。这个应该是在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 有一个亮点是需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设置的一个亮点哈，它是优势加稀缺加整合，这样的一个专业模式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优势呢是指的是我们精心经营的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些优势专业，就是把邮电大学的优势专业引进到这个设计学院来，主要有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稀缺呢是主要指的是我们根据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需求，打造一些新兴的特色的一个学科，比如说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和物流工程。那个整合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学校适应这种国际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把国外的优势的教育资源引到我们国内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计算机方面比较有优势，我们就把日本的京都计算机学院的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引进过来，和我们联合办学，聘请这个日方的优秀的教师亲自到中国来授课。 咱们学院还是北京市首家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独立学院哈。那么今年还将继续增大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比如说要加大这个软件工程中日国际合作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办学力度哈。请王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国外高校的这个专业的实力还比较强，国外这个学校日本京都计算机大学院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专业水平合作的是在他们日本能够排在前十名。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学院对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的合作要求，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比较高。学生进来的分虽然低，但是我们对他的培养的这个要求是应该是按照一本的要求来培养。第一呢，学习的时间长，第二呢，学习的难度稍微大，第三呢是这个学院是通过与日方合作，然后让日方的老师亲自到这个咱们学校内部，学校这个到咱们中国来授课，有10门日方的课程，尤其是提到这一点，了解日本的这个教育文化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那个日本的老师对中国的学生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吉利学院招办副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大家好。 首先常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北京吉利学院招生计划和去年相比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计划上来讲呢，我们学校跟2017年应试基本是持平的。在京计划应该在260左右。 260 人。对。 好，有没有什么计划增加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专业可以供考生参考一下？ 今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18年呀，我们学校新增了那个6个专业。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表演儿童艺术方向，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管理科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目前呢我们是有英语那个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这个专业可能在京会增加计划的。 这个是在哪个类？是在学前教育类。 对，学前教育就是普通类的。对，因为这个专业是我们跟丹麦大学合作的。目前这个专业呢就是说它培养了具有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的应用能力，掌握国际先进的幼儿教育理论与方法，并能够熟练 应用英语的语言工具，然后从事这个国际幼儿教育的教学、研究、推广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此专业呢，采用的是英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引入北欧的特殊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在校期间呢，将到合作院校北丹麦大学学院研修一学期。 对。您看咱们今年新增了六个专业， 六个专业， 这个比例也是不小哈。 是的是的。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咱们新兴的一些专业可以为考生和家长推荐一下的呢？ 好的。现在我们说那个表演艺术儿童艺术方向，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属于艺术的专业。它培养的呢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综合的艺术修养。同时在儿童的音乐、舞蹈、钢琴等方面具有一技之长。能够在学前教育，然后中小学校、特殊教育以及儿童艺术培训机构从事儿童综合艺术教育，然后可以就业方向可以说艺术的那个管理工作，还有艺术教育培训机构，或者是特殊的那个教育以及艺术教育管理等工作岗位啊。这是这个表演艺术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的产品设计，它是美术类的。还有数字媒体也是美术类的。这两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跟美术相关的。 这个也是今年艺术类专业的一个招生。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普通类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呢主要培养的是计算机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熟练运用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熟练掌握云计算大数据分布式储存技术，能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以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还有什么管理科学呢？我们分两个方向，一个是质量管理方向，还有一个是项目管理方向。质量管理方向呢，它主要是培养的是具有一定的汽车行业背景，知识和扎实的质量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领域，从事质量的策划，质量的设计、质量检测等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然后项目管理方向呢，管理科学项目管理方向，它主要是培养项目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及平衡的进度、成本、质量关系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业务价值的意识和能力，熟练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与信息管理技术分析和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能从事项目可行性的分析、项目的规划，然后项目的策划、项目的计划与实施，应用型、复合型的中高级管理人才。 这个是管理科学它下分的两个方向。 两方向，对对对。 最后还有一个是电子信息工程 这个专 业哈。 这个专业呢它也是以汽车为背景的，以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为主要对象，及信息处理，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于一体，培养呢具备测量、信息处理、以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扎实的学科基础，掌握电子信息系统、可编程、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技术，在汽车信号与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开发以及计算机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常主任公布一下吧，咱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010-6075-1995。010-6075-2136， 招办的联系方式哈，请王处长给我们公布一下。 010-6122-7811。 张主任，您这边。 好，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922920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科德招办的汉语全拼。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